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美印的外交風波來源於紐約副總領事,印度駐紐約副總領事 叫柯布拉加,他39歲 因為涉嫌一些黑扣他家庭的工資 本來是一件小事,警方拘捕他時,滴進警署 脫衣搜查 但是紐約的副檢察官,叫巴拉拉,辯護 他說這種脫衣搜查,在紐約時事會發生 以及亦是警察按程序正常的做事 美國是一個人人平等的國家,無論富貧、男女、種族膚色和宗教信仰 一旦被人舉報,或涉嫌一些犯罪的問題 而被警方帶入警署搜查 那是紐約,不是其他太平的中部、南部的鹽湖城、丹佛,是紐約 而紐約千多萬人口,罪案都頗厲害 拘捕去,貓狗,不理你那麼多脫衣搜身 是正常的,我是副總領事,要求有豁免權,這就見仁見智,就算是美國紐約警官不賣帳,印度這種過度反應 將美國駐印度大使館門口的路障撤走,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放水叫恐怖分子去扔炸彈,又或衝入佔領美國大使館,你理不理呢? <嗯。S 1> 這種行為是相當小孩子脾氣 看案情,其實不只是聽一面的解釋 剛才你提到那位檢察官巴拉拉,即是美國 他發表了一個長篇聲明,其實是解釋了原因 除此之外,他沒有落手扣 被他打了2小時的電話,以及要求請他喝咖啡 這些都不是一般對待疑犯的待遇 即是印度的駐美外交官 他一方面是受一個既定的程序 據巴拉拉所說,無論你是否美國人,無論你有錢還是沒有錢 這個搜身和拘捕的程序是正常的 但同時間,印度的駐美外交官享受了一些 額外的禮遇,容許一個疑犯打兩個小時的電話兼喝咖啡,但同時除衣搜索,不要忘記不是警察人行過,看到你生得漂亮去滋擾,或者看到你疑神疑鬼,覺得你有些不可告人的無端端的你過去 而是你自己犯罪犯事在先,在上星期四,被指提交虛假民身份文件,想去申請一個工作簽證,這個工作簽證跟他的家用申請,然後被指對家用所出的糧遠遠低於美國合法的最低工資 表面的證供,落到檢察官手,是兩條罪 第一,你是交假文件 第二,你是比你家庭的家庭遠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金 這是蓄意犯罪,雖然你是副總領事 所有所謂的外交豁免權，這些外交豁免權一般是指你違例泊車、或者你一些輕微的犯罪行為，譬如說過手、偷兩包朱古力，一時手癮、過手癮和一時衝動、霎時衝動的事，但不是指處心積慮做一些犯法的事，而且未曾告你，拘捕後因為紐約警方就這個案情而判斷認為嚴重。 所以是除三守身，這是沒有特別苛刻，亦沒有歧視，確實人人都是這樣。但當你自享是副總領事時，於是美國紐約警方給你一杯咖啡喝，讓你打兩個電話。我覺得這不是特別美國紐約警方是大錯，你可以質疑他為何除三守身，但人家說在來到紐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及時表露身份，就算你表露了身份，紐約警方可以不如你回先，因為他跟你爭論，他說我不知道你真還是假，他向上司爭論，我到時我不知道你真還是假，我要核實你的身份，隨時，但已經將人戒了回去，警察，到警察打一個搜查，下一步就要除衫搜身，沒理會了，先做了，做完之後，核實 你是副总领事，我就給你兩個小時來打電話，因為事件是首先變成這麼大的外交風波，其實網絡也不是討小的事，首先已經小事，首先不是找男人手，因為他是找女人手，其實剛才提到是因為現在印度政治氣候的問題，因為明年5月大選，現在兩黨準備未來大選很激烈，所以現在那個執政黨國大黨一定要 激起民族團結，但反對派那些亦要在推特上拿分，說要為國家團結拒絕美國代表團。第三世界是這樣的，幾年前香港有某名筆寫英文專欄指控菲律賓是僕人國家，這本身並沒有 這個侮辱性，但是因為當時幾個月後菲律賓舉行國會大選，於是竟然激起6000菲傭無緣無故霸佔中環大街去抗議，釀成所謂的外交風波。這些亦是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會大選在即，於是借一些 高過他或者有錢過他或者不是屬於第三世界的國際社會或國際城市來開刀，你看到他們的報復言論都頗奇怪，以及非理性，因為之前印度最高法院推翻了同性戀無罪的一個舊判決，即是現在最高法院說同性戀是有罪的。 於是比較保守的人民黨提議，如果同性戀是印度非法的，即是沒有最低工資在美國犯法的原理一模一樣，將兩者拉上關係，接著印度可以拘捕一些如果是同性戀癖的美國外交人員，即是可以這樣繞9個圈， 將同性戀和美國外交人員的報復拉上關係，你就看得到整件事已經很情緒化，已經很民粹和不理性，印度6000年文明為何這些反應都這麼像未長大不太成熟，撤走人家美國大使館門口路障，那你即是怎樣？如果明天有一群恐怖分子衝進去 協詞裏面的美國外交人員，印度是不做事，還是過橋在外面看，咔咔聲笑，你敢不敢？所以這些一個國家有沒有自信<笑> 看看他對這些小事的反應 是否overreact 或者叫out of proportion 這反應是完全超乎合理你就知道有很多國家猛在說崛起充滿自信但你看他對這些小事明明沒有什麼外交有這麼多紛爭或者應該可以拿去國際法庭解決的事他竟然掀起一場排外的暴動 看到那個所謂敵對國出產的汽車就去燒 吵完一輪,沒事 為什麼? 因為這牽涉本國的權力鬥爭 是一派利用這些事態,外面的大人或成熟國家之間的摩擦 來在國內煲大這個世界沒辦法 有些國家像美國、日本、歐洲、英國這些是文明、富裕、成熟 有些是沒有那麼成熟,或者貧窮,或者很多原因 這些你可以譴責,沒問題,美國不是樣樣都對的 你可以提交抗議,或者要求美國國務院解釋都可以 但搞到在本國做事撤走的鐵馬用那些譴責的字眼卑鄙、粗暴這些是超乎合理階段這個過分了一點這個由現在在美國和印度之間本來都叫半盟國很不成熟但現在全世界都是 很多大國家的表現都很幼稚,沒有傾心思熟慮 沒有一些特級的政治家在看莊 於是被下面的民粹、左右、民意、輿論 變成他的反應很衝動 所以這件事還未收科 看看印度可以繼續用什麼行動去報復 我相信不會有什麼大行動 因為美國和印度自從2009年已經經歷過4次外長級會談 其中達成5大目標 第一,要加強美國和印度的戰略關係 這個戰略關係極之重要 由於現在在東亞方面,美國重返東亞 拉攏印度、越南、南韓、台灣、日本、澳洲等國家聯成一線針對某聲稱崛起的大國 尤其印度在下面看著,非常重要 所以最近美國國務卿克里去訪問印度都是為了這件事跟印度總理阿星藍頭藍頸突然發生這件事我想不是印度政府真的會降格美印的關係而純粹做給國內看網絡發給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美印之間的關係最矚目的有5大支柱 5大支柱就是戰略的關係 戰略合作的關係非常重要第二是教育和科學的交流因為現在很多印度科學家在美國工作在直谷加州的聖何西、化工、電子、高科技等等美國對 印度科技人才的需求非常大 另外,美印之間的太空合作 美國和印度為了針對中國的太空事業成立了一個民用太空聯合工作組定期開會 加强卫星资讯等交流。另外还有印度和美国有一样挺特别的，叫做民间的慈善事业交流。民间的慈善，因为印度很多穷人，其他就是一般的贸易和投资。 虽然是这样的战略层面，有四大合作，但因为早前美国国家安全对全球领袖和一些盟友的监控，其实都影响了它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今年9月，印度的传媒大致标题，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印度的驻华盛顿大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处安装窃听器。 这些泄密装置在高级军官和印度外交官办公室收集数位信号等等。这些监控事件都会影响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外交关系。虽然有些事是明知，但是 你做得这么明，又已经公开之后，印度都提出过不满。这段的蜜月期有人认为已经结束了，之前美国和印度的外交的关系。但是同时间亦都美国又同印度又都保证啦，话其实冇监控佢嘅通话同埋网络嘅，诸如此类。咁啊，究竟边何者系真呢？咁呢啲亦都系相信只系佢哋情报人员先会知道啦。 呢个另一个层面咧，美国监控世界，我觉得冇乜大问题啊，系嘛？ 但是因为 你现在这么多不明飞行物体、天外陨石，你现在美国太空科技最赢了、美国是民选政府来的、再加上立法23条，十年前的人说香港人说你用不用怕立法23条呢，你行得正企得正的话，这个同样的逻辑。 但印度呢是一个拥有这个核武的国家、 你是拥有核武，因为美国有一个很迫切的利益、就是签署了这个反核扩散协议，是吧？咁咧，印度一个咁复杂嘅国家，咁多人口，咁印度政府监控呢个核嘅扩散，是否个能力系达到美国满意嘅程度？咁可能美国要偷偷地监听下，都唔出奇。 咁正是呢个核没有这个资料和这些国家机密，印度就十分敏感，因为你监控我的核武就等同将我的咽喉捏住、所以呢在美国的眼中，虽然它的属于这个全球的热点，即是说容易出现冲突的地方就低于这个巴基斯坦和伊朗，但是呢竟然是高过中国和俄罗斯，即是在这个国家安全的层面、印度是一个热点、即不是说我们想象中 有什么出奇、 想象中印度是一个只是一个围住中国的一个国家其中之一，不是。其实它因为它正正拥有核武，而亦都是处于一个跟巴基斯坦包括中国孟加拉之间有很复杂的边界关系。 所以印度就以大局为重，即是不要搞那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想就算的你又去搜身除衫，都是美国的纽约地方警方人员个别的事件。不要受别有用心的人去煽动。我明晚11点再会。